他说廊坊这里好大的雾气。是的，今天北京大雾黄色预警当中，也是提醒在路上驾车的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时间郭顶的声音都是我早起在出门路上的时候，驾车的时候会在车厢里面陪伴我的声音。这首歌来自郭顶，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今天呢，北京的天气早晨到白天都是雾或者轻雾转晴的这样一种状态，最高气温是30度，夜间会晴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1度。所以呢，大雾的黄色预警当中，早晨的能见度确实比较差一些，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控制车速，跟前车也保持安全的距离。而今天夜间到明天有雷阵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当然周末嘛，毕竟还是有些出行的安排和计划的，所以提醒大家安全出行，最好避免到山区游玩。好吧，早上的带你出发，继续好音乐。这首歌许飞寻水的鱼 Morning Morning。 没有道理的爱你，没有道理的想你，这种感觉到来的不可思议。有些忧郁

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蓝色星球旋转地图到亚洲，一座城市叫大邱。为了逃避战火，一个16岁的女孩跟着丈夫搭乘北上的火车，一去不复返。不知几天几夜也来不及告别，飘到中国北方开始探索全新的世界。一家人平凡勤恳，孩子们长大成人，而女儿嫁给同族的小伙，姓丁的工人。新时代继续漂泊，哈尔滨到纽约和莫斯科，无论多难只为那三口人的小窝。他们教我对家庭的责任有多大，当人离开只有钱派命才能留下。有一天我也离开故乡，因为命运遇上一见天晴的姑娘，我们一起生活，一起歌唱流浪。2017我在北京，这是我的剧本，唱给你听。 有一首歌的时长2分多钟的时间，但更准确的说它是一张专辑的 intro， 叫做起源。在上个周四的时候啊，不上周四，刚刚过去的周四的晚上，我们是请到了丁时光和叶喜儿来到了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来跟更多的音乐小伙伴跟更多的音乐听友们来分享了他们的专辑，分享他们的音乐的制作。所以刚刚觉得那首歌特别适合在一早晨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7:33带你出发，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六的早上好，我是戴毅，这依然来自丁时光。好的一天， 时间不停流淌，就这样到远方，从前急着长大，后来总想着过去，微风带来一种很熟悉的味道，也带来你从前的微笑。 带给收音机旁所有在周六的早晨哈，不管是因为早起出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面收听广播的听友，都希望九月十一号这个星期六对你来说是好的一天。珊珊就把我们那天在直播间的合影 PO 了过来哈，这张照片是我发到微博上面的，我当然知道，我真的会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此前我一直对外说，把自己的脸打肿了，说我是九七四。丁世光后援会会长，所以终于是把自己很喜欢的歌手可以有机会请到直播间面对面的来聊天。其实以前知道他不是个很善谈的人，但是那一天我能够看得出来，他们这对神仙眷侣真的很开心，而且聊得也很开心。我觉得作为一个主人，我也很开心。夜的雨，清早起来却能看见好天气，一个晚上解不出的谜，在你之后不用再深究谜底。曾经以为最好的结局是把骨灰撒进辽阔大海里，浪花带走我所有回忆，但比起大海现在更愿意。 Might have a little dirt on my boots, but I'm taking you uptown. just ride off them tonight. Yeah. Got a little dirt on my boots. Hard as I worked all day, I'm gonna work hard loving on you. Spin you all over that dance floor, right out of them high heel shoes. And when you're ready to quit, baby, we can slip right out of that barroom door. And when I take you home, don't worry, babe, I'm gonna kick him off on the porch. Might have a little dirt on my boots, but I'm taking you uptown tonight. Might have a little mud on my wheels, but they gonna shine with you up inside. Gonna hit the club, gonna cut a rug, burn it up like me. The dust right off them tonight. Sean Party Dirty My Boots， 我的雪地靴脏了。哎呀，这么一说的话，感觉离下雪的日子好像又近了啊。有人说金九银十的日子还没有过完，怎么期待下雪？听到歌只是想想而已。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苦苦追踪，忧伤不沉重，却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带你出发，在9月11号周六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早上好，我是戴毅。很多人呢，有的时候出发是因为在这个周末想让自己看到更好的风景，但今天因为是大雾黄色预警当中呢，所以是提醒在驾车出行在路上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像我的朋友今天是要参加考试，刚刚跟我聊的是他今天要参加的是这上一次考的是监理工程师，而这一次呢是要参加的是拼一下今年的一级建造师的考试。 但是呢，刚刚到了车站就碰见两个打引号的竞争对手，因为看到他们也在看着书哈、啊、复习，他说我已经看不进去了，看看窗外的风景吧。来，给你一首可以看风景的歌，尹玉克，云上的行星。 我慢慢张开黑色眼睛， 在周末的时候开启，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个时候就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但是我想了想，如果在周末对我来说，现在这个年纪再去考试的话，我可能也会有点焦虑和紧张。但是我想对静说，我跟你也很像，就是当如果说别人身旁的人都在开始不停地翻书和看书的时候，我宁愿选择让自己有一个片刻的放空的时间。就你脑子里面可能有一些题目会自然而然地蹦出来，然后你可以回忆一下一些解答的，比如文科题可能会有一些主要的题干的内容，提炼一些关键的一个回答的答题点，然后其他需要展开去论述的，然后你再往里边填充就好了。但是理科的一些考试就不一样了哈，有公式，有一些解答的步骤，所以 我是觉得啊，这个时候不要去跟别人说啊，别人在看，然后我也要再看。其实翻的时候翻的是自己的心里乱的这种感觉，不妨就像你刚才说到一样，看看窗外的风景，尽管今天窗外可能雾气会比较大。欢迎一下一飞啊，一飞说来打卡，感觉打卡的时间点恰恰好，都有一种默契。前天也是听了丁世光和叶喜来做客节目，聊一聊他们音乐加减之后呢，彻底被他的音乐给迷住了，感觉独特的 R&B 那种 feel 是越来越喜欢听。这几天回到家就是各种循环他的专辑，他的单曲，直到刚刚从早晨的睡梦当中醒来的时候，脑海当中的旋律就是刚才听到的《好的一天》，然后果然打开收音机第一首就这首歌，嘿，这默契哈。其实我今天准备了非常非常多他的歌，不是因为要再次力推一下，跟你感觉一样，刚刚周末的这星期五哈、以及星期四的傍晚下了节目之后，整个脑海当中都是他的歌。所以有的时候 R&B 是那种特别容易让人觉得轻松和减压的旋律，你不一定说啊，这个歌我多能够跟上它的整个的旋律性，我会唱，但是那个律动会自然而然地把你带入进来，所以我想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我们来听听丁世光的一首《神探》。当时那天节目当中没来及放这首歌，后来下了节目我也是回听了一下自己整个这一期节目两个小时的直播，我发现就欠这一首，所以补上这一首《神探》。 没熄灭的烟、一路留下谜语，然后再次逃脱，往回推算只剩不知人线索，不具名的心 假的勇壮， 时间也 牵着过于巧合， 找不出痕迹，完美到要怎么相信这是命运？也许再见不到你，没有办法停止寻找你，只凭着昨晚凌乱的回忆，墙上和你 body 唯一的合影，自转相片的笃定，也撕穿我的美梦，我的爱情，我的不冷静。那间居酒屋印象中明明不在这儿，怎么就这样突然出现了？往来的计程车看起来也是怪怪的，是否你扮乘客躲着我？不怪我的酒 越喝越多， 我是神探哦，也散 看着 我神探，含糊不清的关系，很明显你是故意，能不成是我自作多情。办法停止前往凌乱的回忆，墙上和你把你回忆的合影，自穿相片的笃定，也刺穿我的美梦，我的爱情，我的不冷静，种种一点太多乱了我迷 梦， 越深就

去心什么心的砸死我我可能刚好没空刚好没事放空不要那些小剧场太多的手慢动作才幸福世界的感受 九四我，用数字啊这样的一种谐音梗的方式，来自于萧敬腾近期的一首新歌《已读不回就是我》。乌糖咖啡说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开收音机听到就是雨神的歌，我倒是希望以这种方式可以祈雨哈、啊，因为我觉得下雨天总好过于雾气昭昭的这样一种状况。对于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来说，确实比较的危险一些。大雾的黄色预警当中的这个星期六8:06，这里是带你出发。”其实刚才那首歌呢也是关注到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以及别人的一些感受，所以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把很多的聚焦点都放在了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和体会上面，所以想到前两天看到网络上有一个问题说哪一首歌让你一听就会掉眼泪就会哭，排名前十当中有一首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所以它也是那十首歌当中为数不多的非情歌类的这样的一个单曲，可能每个人都会从那样的一首歌当中听到自己曾经的一些感触，所以转眼间那首歌都已经过去10年了。而逃跑计划呢，他们在这一次也是近期发行了全新的录音室专辑叫回到海洋，所以这一次他是带领我们从夜空回到海洋，回到最爱的那片蓝色。有请逃跑计划《梦中的你》。 句话，全新专辑回到海洋当中这首主打歌梦中的你，关于大海对于自己的意义，毛川是这样说，他说很多徒步的朋友对我说，徒步的感受就是走着走着会离自己越来越近，我觉得当我坐在海边的时候就是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时刻。所以去年的时候专辑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乐队就是找到了海边的一个半山腰上，然后不是海边啊，海边，然后找了一个比较临近有山的地方，然后呢找到了一个半山腰的一个工作室，在那个地方开始全新的哈，全部心思的一个创作，所以有了这样的一张专辑。所以如果喜欢逃跑计划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张全长专辑回到海洋。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怪，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海， 那份怦然心动无足深透，爱借一点勇气，你的爱并不懂，你对我紧故意配合，心有灵犀，谁在浮现加进秘密游戏，上不的结局在这也没起，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算惬意，不需要旅行赋予意义，我这多幸运的自己，他们说命运会变成雨，游来游去只管呼吸，你在看我吗，对峙的表情，玻璃配一箱里当观察标本，全世界失去喧嚣声逃走，留下我穿过时间的门，瞳孔中暗夜都缤纷，你俩是一同来放生，像个女人假意千根之间勾脚成巨人，我怎分不起一颗渺小星辰，盼你能选择的戏份，留白可能归还愉快当彼时的愚人，活着多幸运多刺激，他们说命运会变成雨， 游来游去，只管呼吸。你在看我吗？睿智的表情，玻璃培育虾米，当观察标本，全世界失去，喧嚣声逃走，遗留下我。是一同来放生，像个预言，加一千根指针，破甲成巨人。我很笨，不及一颗渺小星辰，叛逆能选择的戏份，留白可能，归还与开当第十的愚人。时间的门，瞳孔中暗夜多缤纷，逆流是一同来放生，像个愚人，加一千根指针后加成巨人。我很笨，不及一颗渺小星辰，叛逆能选择的戏份，留白可能，归还与快当第十的 有梦想的存在，你就现在拥有自由的舞台。 就现在，来自于吴莫愁，8:21。周六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用好歌继续陪伴你在周末的时光当中。刚才呢，我也是啊，就在两分钟之前嘛，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互动的听友费劲儿回了一条留言。他那条留言呢，是大概在他的显示的时间是7:09:29的时候，不是说我看到的晚啊，是唯独在众这话怎么说，在众多的留言当中，他是唯一一个会出现信号延迟的听友。我已经无数次的发现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啊，真的已经让我开始有点怀疑你用的是哪一个手机运营商的信号，是移动，是通，是电信还是联通，为什么会出现至少1小时以上的延迟。所以这是一个我在今天这个星期六无比无比好奇的问题，如果说他还在听广播的话，希望他可以告诉给我，因为我知道他现在不在北京。也欢迎一下来报道的小熊猫。刚才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这不是一个人啊。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他很喜欢丁世光和喜儿来做客节目的那一期节目，他说感觉两个人来的时候呢，也没有刻意的撒狗粮，一个爱猫一个爱狗，各自保有独立的习惯，又有共同的兴趣，举手投足之间那种小默契真的是很真切且自然的一种状态哈，让我们觉得听歌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享受感。而且那天是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在直播间的表现和聊天时候那种很自在的感受，所以那个时刻也是让我们 DJ 很开心的。因为关了话筒他们会聊得很自然，并且在下了节目之后觉得说哦，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这可能是在直播间作为一个访谈的主人或者接待他们的人，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快乐。所以等待一下费劲给我的回复哈，看看到底是哪一个手机运营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好，8:23，我们继续来听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和严艺格，只愿和你相爱。 是你把我的心墙打破，是你的拥抱救赎了我，曾经的错曾经的痛，愿意当成故事对你说。我想要跟你双手紧握，感觉爱在我心中复活，为你承诺为你追求，风平浪静的以后。 你的手是热的，你的爱是真的，跨越桑田沧海，回应我的呼唤，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 每一天我只愿和你相爱， 那些伤过心的背叛， 每当都是为了我们相遇命运的安排。 每一夜我只愿和你相爱，爱是依赖，爱是崇拜，是灵魂的温暖， 永远在眼，只要有你陪伴， 我没什么不敢。 间温柔，因为怎么爱你都不够。也许我是疯了，也许我是醉了，没有想过现在终于找到真爱，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

红烛点上家乡的苹果，夏娃在街头埋伏着我，甜蜜的吐信说你爱我。哦，恋爱像过红妆可乐，冰镇的心沸腾忐忑，但全下场你谁在等我？ 你带恋爱传说，却是软弱不多，我在这里填下空白的段落，相爱的烂借口准备好了没有？ 却是恭候拥抱在恋人的街头， 窗外的结果 压力你还欠我一个拥抱，让我醒来可以继续味道， 你还欠我一个拥抱。在8:34的时候，我回到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周六的早上好 morning， 我是戴毅。我们刚才那位出现信号的延迟的朋友，其实他并不是信号延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跟我们这个平台的对接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有他的留言会至少在他发送的时间半小时一小时，甚至最夸张的一次是星期六的留言，星期日的我下节目前刚刚收到。我觉得那个时间也很有意思哈，就是卡着我即将要离开直播间的点儿，看到了昨天的留言，那种感觉有点像搭乘上了时光机。好吧，费劲儿。他给我的留言是说，二姐先别告诉给大家，我呢去跟联通沟通一下，看看他们愿意出多少，避免让大伙知道他们的信号有所延时。这种生财有道的方式不可取啊。我知道你开玩笑的。好，来听歌，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分热一分怎么记心打算，难免有遗憾，多心事淡淡永久的光环。让人为难，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亲吻你的头发，你的慌张，我会寻获一个解答，我也留下我的天涯，原来每个灵魂总有时差，留一半 世界的勇敢，也为我分担，也让我灿烂。假如呼吸都敏感，健康让心柔软，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然后亲吻你的头发，你的胡渣，我会寻获一个解答，留下我的天涯，承认原来每个灵魂总有时差，聊一半 今天半永久。是的，有的时候如果说当我跟你在以这种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来对话和聊天的话，有很多朋友会根据一个问题抛过来一个问题，然后我敲文字回复给他。那像我们刚才那位听友费解这种感觉，那很可能就是我们昨天的话题留一半，留到今天再接着回答感觉有一个续写的篇章，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哈。但是我不希望这样状况太多。沟里娃 Morning 早上好，他说有可能是你们的短信的微信平台有太多信息涌入堵塞了啊，哈哈，快让我笑一会儿。You always get me right when it's dark, you're my light. Baby, that's why I need you on the regular. And if it wasn't, you know it would never work. Got me going out my way to show you what you're worth. Don't go. I put in the work to hear you say. Misery missing your company. See, I'm pulling at you that way. Oof, this is where you're supposed to be.I woke up in the city, I ain't seen your face. Almost lost my mind, medication. 5 stars for participation. It's a COVID operation. Hope you hear this where you stationed. I lost my body. By that time you already banged it. She armed and dangerous. That long hair got me tangled up. You are my Topanga. Stood your ground even when they aimed at us. Even through all of that pain, none of it was in vain. And I'm proud of who you become. Hope you feel the same. Frozen. Don't let me go, but let it go.Been so close, don't go ghosting me. My vital OG, that's on the record. You made me better. I put in the work to hear you say. Misery missing your company. See, I'm pulling at you that way. Ooh, if this is where you're supposed to be. Decent love. You talk about him like he's decent enough. I see you moving, is he keeping up?Can you get, girl? You know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since the beginning, girl. Talking out of tone to me, gotta be kidding, girl. Need you all alone with me, gotta be committed, yeah. Girl, I need to see your face. Hit the gas to win the race. 30 pounds of loaded bass. Move it, babe, I love the chase. Do your dirt, I keep the taste. Pop that shit and make me wait. Shut it Justin Bieber, Dan Toliver, Don't Go， 在早上的8:42，这里是带你出发，也向收音机旁的土豆跑步，还有以及千爱、愚人老宋、小熊猫刚打过招呼了，无糖咖啡，你说上一声周六的早上好。土豆跑步说，雾气虽然说让我们觉得有点困扰，但是到中午就好了。俗话说，十雾九晴，淡定淡定。确实刚看了天气预报哈，到9点之后的时候，雾气会逐渐的消散。 小说好多画面，好多灵感，我要把咖啡都给你，巷口不小心经过，你的车子依旧停在红线，当你就发呆，你就不别管我，才想到我们已经分开。想起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不是那是冬天，想起我自己的脸，每天就像冬天。那是爱爱爱，谁该坚强起来，月亮还是太阳，是谁折了谁，是谁都回来，你说已分开，为什么还要把你折散。 Cause baby you are my mind吧，不用跟朋友说吧，如果又和好了，看到你朋友不是很尴尬。想起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不是那是冬天，想起我自己的脸，每天就像冬天。爱爱爱，你说那是爱爱爱，骗谁不是的计划的社会，我写的小说根本是空白。你说既然已分开，为何还要帮你扯散。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家里面可能还在睡意当中，但是很可能会自己梦中的几个喷嚏就把自己给惊醒了，说怎么回事，不停地有人在念叨他 My My 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一首老歌 My My 好了，不说慢慢了，说说房东的猫。房东的猫近期有一首新歌很好听很轻快，叫做今天是星期几，但我还真的忘了是在本周的星期几发表的一首新作了。 邀请你来听一下。8:46，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没着地。

的版本和普通话的版本啊，你会更喜欢哪一首哈？不管是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还是来自于这一首歌神张学友的《只愿一生爱一人》。所以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在今天的周六的节目当中放这样的一首老歌呢？是因为我记得前一阵子也是在周末的时候，在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说，家里面的小朋友突然张口会唱了歌神张学友的一首老歌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好吧好吧又走。所以你想，对于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来说，不是说他对于广东话有一个天生的好感度，而是说他先喜欢上了旋律，他喜欢上了这位歌手的歌，然后会要求家长说不断的循环反复的来听，所以终于听到一定的量的积累的时候，量变到质变的积累就有些变化了，所以某一天就开口唱了副歌，于是这两天这是第二首他开始不断学习和循环反复听的歌，就是刚刚张学友在1990年的这首老歌《只愿一生爱一人》。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影响和熏是有用的啊。好，9点钟继续带你出发，向着快乐出发。哎，那是我们隔壁台的 slogan 哈 ，Adam Levine Good Mood， 希望好的一天有好的情绪。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祝你周六听歌开心。此时此刻我们来分享一首近期的新歌，它来自于方大同，以光之名。 不用怕黑，黑暗之主在时代小鬼，他害怕光亮，他讨厌太阳，希望全世界能被黑暗隐藏。 When I was young I was afraid to I wish they had told me 没什么好哭。 The master of darknessMore afraid than you. He built a wall to block the sun. He's grumpy and he's not much fun. 若你遇见他的话 Look out, he's the master of darkness. Don't be afraid. 不用怕黑，黑暗之主是胆小鬼，他害怕光亮，他讨厌太阳，他希望全世界能被黑暗隐藏。 When I was young, when I was young, I was afraid to, I was afraid to.Wish they had told me, 没什么好哭。The master of darkness, he is more afraid than you, more afraid than you. He built a wall to block the sun, block the sun. He's grumpy and he's not much no, fun. No, he's not much fun. 若你遇见他的话。He's the master of Don't worry about a thing 做颗善良的心只要一光之明点亮这世界 Just look inside of you Reach for the light in you You'll be okay You'll find your way Don't worry about a thing 做颗善良的心只要一光之明点亮这世界Reach for the light in you You'll be okay You'll find your way You'll find your way You'll find your way You'll find your way You'll find your way 找到你所最舒服的状态让周末的你变得开心哈 You'll find your way 哈谢谢方大同以光之名一飞刚才呢是之前聊聊丁时光哈、啊、包括像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好多好多听友都特别喜欢那一期来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所以期待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近期在 FM974 娱乐最王牌音乐迎新派对哈、啊、音乐加减法这样的一个周期的活动当中我们在下周一二的时候还会继续邀请到苏运莹和赵赵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好音乐所以他们也会现场有弹唱有分享我想这样的一种近距离跟音乐人交流和沟通的方式是最好的一飞说到了说他最近有一件事情一直在忙碌他并不是想拿来凡尔赛而真的是感受到了学习和改变怎么说呢他参加了王力宏和方文山的乐学课程昨天正式完成了毕业也参加了乐学的主题曲改变自己的大合唱 MV 的录制哇哦说那天也是我在我的工位上完成了录制我说嘛那个照片里面看起来别人是在家里面有窗帘只有你一看就是办公室里面那个一格子一格子的工位

把自己的演唱的歌放了进去，然后我在下班的路上我听到了，我现在找一段给大家听听看，看看他有多好学，所以给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听一下。我都惊呆了。有没有小周杰伦的感觉？哦，我在路上，当时我听的时候，我整个人是属于一种鸡皮疙瘩在起来的感觉，我说这真的不是在录音棚里面自己很认真录的 demo 吗？歌曲听完之后我才问了他，他说是一飞的歌，所以朋友们啊，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朋友，请你们继续的热爱音乐，因为如果你有这样的一腔热血的话，你把你所喜欢的这个事情不断的在精益求精去做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惊讶别人的哈。好，来听歌，裘德《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全都是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云在风里伤透了心，不知又将吹向哪去，吹呀吹，吹落花满地，找不到一丝丝联系，飘呀飘，飘过千万里，苦苦守候你的归期。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每当心中又想起了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风中有多 气会比较大，所以呢到了九点之后的时候有可能会雾气慢慢的消散，但是今天的空气质量就没有像前两天那么的好了，污染状况呢可能会至少持续到明天的凌晨的四点钟左右。空气质量的慢慢转差呢也是要提醒老人和孩子等敏感人群要尽量的减少外出的时间，高强度的户外运动的时间要尽量的缩短一些，而且外出的时候戴上口罩，减少吸入颗粒物的机会。9点26分带你出发，我们来听听吴卓源这首 One in a Billion。 Morning 早上好。 When I'm with you it feels like Sunday And I like it with being lazy Hazy to say the least now We're going places We're not afraid to fall in love with what comes next 近期新歌 One in a Billion 71分之1，这里是带你出发。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近期能够让我觉得生活当中化解掉那些生活当中要有略带烦恼的事情的歌，可能就要靠他们的音乐作品了。冰时光叶喜儿低潮期本周再次出现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让我最近在低潮期，有些话我讲得不好听，可能因为实在太熟悉，下意识对你想对我自己，生活总是不太容易，总有些压力。 间让你忍得起，太多的烦恼要说，太多太多的烦心要做，太多太多轰轰烈烈的故事每天发生，有什么独特，太多的无奈要忍，太多太多纯真的梦就快不及了，太多自在反反复复之后迷失了自我。 原谅我最近也不冷静，没有办法让你更开心，感觉我们时常在叹息，看着一切发生无能为力，人生就像波浪潮汐，有高也有低，但所有问题终究都会过去，至少我还能有你， 至少我还有你， 太多的烦恼要说， 太多 太多地方想去，却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太多的无奈要等，太多太多纯真的梦就快不及了，太多自在曲曲折折之后已没有选择，太多烦恼纠缠着我，遗憾像从来过，相信在醒来时我们还能找回快乐， 虽然它是一首让人感觉听上去名字低潮期，有那么一点点沮丧，或者说可能需要一个出口的这样的一个单曲，但实际上它听完之后会带给你很多的能量，就它会说其实有很多事情终将会过去，就像刚才丽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边听这首歌一边跟我说，她说的确所有的事情都将会过去，因为人性里面有一个自救的机制叫做遗忘，它会不断地把很多糟糕的烦恼的事情替换掉，而留下那些美好的回忆哈。谢谢丽丽的互动。所以我想这两天不断在广播里面种草丁世光的作品，不管是他自己唱自己写的歌，亦或是他给别人创作的音乐作品，都很值得一听，因为这样的 R&B 这样的 Soul 本身就是一种最自然最真实的感受的一种表达，这首歌也是一样，来自于他给 SHE 创作的爱来过。 因为我曾见过爱情真的盛开，我要等待一直等待，等那一个夜晚从回忆回来，当你拥抱着我瞬间，我想飞到空中，而当我缓缓降落，我不再是我，我有了梦，我在梦中。 爱来过，来得那么美，那么熟，欢呼着从我生命狠狠碾过， 连遗憾也都不争气的珍惜成笑容。 爱我

刚看到了这个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继续来跟我说哈，因为对于一飞的声音他们都是比较熟悉的了，也会收听我们隔壁兄弟台的节目。他说同样是因为粉杰伦而聊得不错，其实一飞要比我晚进聊天室，虽然彼此呢没有在生活当中见过面，但是他在聊天室里的为人处事真的比较豁达，看着他从北漂一路成长到现在稳定下来，很替他高兴啊！祝福一飞这位朋友早日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懂得他的优点和长处的那个女孩。嗯，你看听友都替你操心，别光闷头的唱歌了哈，把这个爱唱的歌分享给懂你的歌声的人啊，以音乐来认识新的朋友可能不是一个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怎么叫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好了，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粉红海洋馆。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今夜无人的海洋馆，欣赏粉红色的浪漫，有你漂浮在我身边，化解我蓝色的孤单。今夜无人的海洋馆，不用交谈也很心安，不要怪我有些任性，是你害我爱上荒诞。聚散， 也许未来没有未来， 一起享受沉溺的愉快， 怎么呼吸有点困难， 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半， 整晚舞蹈没人理睬， 给他们一些意外， 让城市为我们澎湃。 Sure. 庞妹妹的《粉红海洋馆》听上去很浪漫、很惬意的一首歌，请去了解一下音乐的背景，可能会让你有更多的思考。最起码对于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保护海豚，会有更多的一些想要去感受和改变的地方。沟里娃特别可爱，因为基本上沟里娃出现的时候跟我会再聊一聊电影啊电视剧啊，但我发现今天我们聊起了小学数学当中的三年级的一道题。他是这么给我出，他说题目是这样，李阿姨的表快五分钟，张阿姨的表慢五分钟，他们都按自己的表9点整来到了约定的地点，有三个选项，看看各位大朋友们怎么选择。 A 李阿姨先到，张阿姨先到， C 两个人同时到。不会选的朋友们你们可以都选 C 哈，但是我觉得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一月也过去了，二月也过去了，三月也过去了，四月也过去了，五月也过去了，六七八月过去了，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他妈过去了，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前天也过去了，昨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大后天也过去了，反正后来那些 后来那些 后来都过去了。想要做的事太多，做了的太少，想的决心又后悔，我是体力派才明白，说得很简单，做着做一半，梦想也飞了一半，可却老了不止一半。那样怎么办？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 我得把这个答案给你们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哈。李阿姨的表呢是快五分钟，那就是说她9点到的时候应该是8:55。张阿姨的表是慢五分钟，她9点到的时候其实实际上已经是9:05了，对吧？两个人如果都是9点到的话，那应该是李阿姨先到吧。 后天也过去了， 是不是？是不是？ 大后天也过去了。 别分析的头头是道，结果最后发现你答错了，这真的是太可笑了。好了，9:55了。 咱们太早相见。 我刚想说什么？希望我答对了，要不然的话，接下来没有办法，没有脸面去辅导未来的小学生做小学数学题了。好，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丁时光剧本《Happy Weekend》。 好像也不必但为爱敢不顾一切，相信有一天真爱一定会来到他身边。下期会怎样，这颗心又多疼，他的倔强难耐你的成长，别轻易投降，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青蛙变白马，小鸭变凤凰，天造地设成变佳人成双，爱是一种奖赏，要苦乐同享才能让你难忘。在高三时间就分手了，他还没出现，在心里埋怨是第几遍，被安排跟姑娘见面，完全不情愿。他就是这样，脾气不好但暖心。